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在东 方，街坊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雷。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看九九八里，云南财经大学有一个学生在网络上晒他们宿舍的规章制度， 这是没得晒。现在啊，这晒已经不新鲜了，什么晒被窝、晒这个、晒生活、晒图片，都晒规章。那规章制度有什么可晒的？哪学校不都一样吗？ 不是，他这晒的就是说，勤快会做饭，不抽烟有担当，这是他们宿舍的规章制度。勤快会做饭，不抽烟有担当。 不是，等会儿，现在的宿舍都要求自己做饭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得要求会做饭？ 好男人呀，男人宿舍规章制度就咱们几个啊，几个舍友， 挤得出一好男人来， 几个成为好男人大暖男。 我还没听说哪宿舍有这口号，咱们要成大暖男。 这怎么不好啊？到时候女生宿舍一看男生宿舍这边好， 对，我们这是出几个大暖女。 两个送你们几个大暖瓶， 多暖心啊，是不是？大暖心给来一个， 还暖胃呢。 你就想一个制度，大家本来说咱们住宿舍的时候，但是不是我跟你们没住一块儿啊，你们住宿舍的时候都要求什么什么最后一个上床的关灯，晚上不许吃东西， 哎，得勤洗袜子勤洗脚， 对呀、啊、挨着窗户的哎给关窗，是不是挨着门的关门， 怎么玩干嘛憋那么死啊。 大敞摇开，你们还这么 大敞摇开也没事儿， 前后灌风 下去。 第一啊，这宿舍楼男生住男生楼、啊、女生住女生楼，这 怎么女生住炉里了， 男生住男生楼女生住女生楼，都是同性， 就算是再不吝这个别人看不看这事儿，开着门这外面来来回回的闹不闹呀，所以你们那些都非常实际，拖鞋上炕差不多就是这些事儿。但人家云南财经大学这个宿舍的规章制度是培养好男人， 那关键是光有这么个制度就能培养出好男人来吗？ 天天滴了你啊，勤快不勤快？会做饭了吗？ 被滴了那位不勤快，滴了人这位也就只能练出滴了人来。 滴了人那人也够勤快的，天天滴了人，他不勤快滴了不了人。 有担当是不是？天天敲到你们，耀珠，今天的事儿你有担当了吗？ 对呀、啊，耀珠，今天你敲到了吗？ 王大雷，勤快了吗？ 什么叫勤快了吗？ 有责任心有担当，这样的小伙姑娘能不爱吗？到时候封你们个才子。 谁封的？ 以前你们的宿舍几个小伙伴一起偷偷摸摸喝点小酒，偷偷摸摸烫个头，偷偷摸摸翘个课，对将来有期许吗？ 哦，这个会做饭成才子了就有期许了， 起码可能会有妻小了。 人家还有一个学校里宿舍规章制度贴出来，每个人每天必须花30分钟时间在宿舍看书，每个星期至少去一次图书馆，每个学期至少看3本课外书。宿舍成员必须每月第一个星期五聚餐，必须会做饭会做家务，爱学习不逃课不迟到不早退，有想法有担当有责任心，有理想为之奋斗，热爱生活，用心对待生活以及身边的人和物，不能怂。第九条不能怂，你看看多好，这条不能怂。 小猫你怎么就喜欢这句， 就是是不是因为就认这个字儿且说呢？ 你忘了你跟彩凤谈恋爱 绝不怂，老拍胸脯。 彩凤当时跟你分开了，你连见人面好好说声再见的勇气都没有。 那他主动要分开了， 怕人家彩凤说你， 对， 骂你没责任心， 怕人彩凤他儿子打你。 这得多大岁数了， 他那狗 那还真怕。 没有妹子的世界好孤单呀、啊、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没人跟你逗咳嗽，没人跟你追逐打闹。 那是跟遛狗的时候 追逐打闹。 我记得你消极成什么程度呢？上学去上什么学啊，上什么学啊，没意思。上课上什么课，上什么课，没意思。 上学跟上课不是一样。 图书馆去， 图书馆什么呀？图书馆什么呀？ 我觉得吧，我不是不爱踩缝，我是不爱学习。 踢球行吗？踢什么？踢什么？踢什么？ 烦着呢，踢 什么 球？啊，家里来电话，接电话。完、哎，小陈，不知道在哪，挂了。 回宿舍，咱们吃点东西，吃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事？早就已经吃光了，有吗？ 对，这都是孩子多闹， 同学多闹。 就说当时可能说你为什么当时没去那什么呢？ 小花，你要说什么呀？ 我没去什么呀？ 就是的，你别说这么节省，你听得明白，我们全糊涂着呢。 就是你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信心，唯一 没去那什么去是吧？ 没去死去了。 没有一点说王大爷吃饭你们吃吃吃吃吃， 有一点信念，这人就能挽救。 知道吃就死不了。 那小柱呢？最没责任心。小柱老追问，为什么又得要我负责？为什么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这个要我负责？您说你值日生你不负责谁负责？ 你给他打扫卫生呗。 做个负责的人就有这么难吗？耀桌， 你看看没话了。 把人的一天到 嗯，想什么想什么想什么，上班去吧。 那就接电话吧。 这吃什么？哎，把人家不来到。 哎，说什么呢？也不 烦着呢，烦着呢。来什么电话？ 买电冰箱好事儿。 干嘛干嘛干嘛用干嘛用？ 往里放东西啊。 我们家有大衣柜。 嗨，说的是放吃的。 放什么？ 你要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我们家剩得下，我们家剩得下吗？那不再说剩下不往里头藏，一转眼都找不着。 哎，你怎么那么好笑啊？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老人疯狂挥霍，钱花完了，得知自己还有救。这个故事证明，买买买真的能救命吗？请看下，医院里，这个，那我就跟您明确说了吧。 您就直说，我呀，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强，孩子们都不在跟前，您就跟我说吧。 您的情况不容乐观呢。 嗨，我这岁数我就没想过乐观，到什么程度啊？ 可能比您想的还不乐观。 那得多不乐观啊！您就说结果吧，您这让我难受。 就是您看这个片子，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这像地图的感觉， 都被这些坏细胞侵占了。 哦，那说明什么问题啊？ 您的时日不多呀。 我还没难过，你怎么先哭了？ 老先生 啊， 珍惜时光。您呢？大概其还剩3个月的生命。老先生，老先生，护士，护士，护士，护士，你下来，下来，下来！ 别别别，还剩多少？ 打针，打针， 多少？别打针，停！什么针？ 我以为您这晕厥了呢。 谁晕厥了？我不能现在就绝呀！我就想知道多少日子？ 3个月的。 三个月，一三五七还行，我还 到7月吧，伏天儿。这个 我还没入伏就得死，估计。 那反正入伏前后吧。 入伏前后，入伏前后我还不用遭罪啊！哎呦，那我还能有2、3，那我就是92天啊！ 马上就立。 我问你了，大夫对月份牌还挺熟，还马上就立下？你以前农村来的吧？ 我是说生如夏花嘛。 这句什么意思？ 就是 不 好、 哦，你让我瞎花，我明白了，就是想吃什么吃点什么，想喝什么喝点什么。 老先生，老先生， 明白了，回去。 你的那个医疗卡、哎、 不要了，我还看第二回啊。 老先生，老先生，那真没拔呢。 生如瞎花，看我得瞎花了。是，我剩这么些钱，我给谁？儿子不在跟前儿，我都快死的人了。我这一辈子勤俭持家呀、哎，我那该吃的、该喝的、该玩的、该乐的，我都放弃了。92天，我得抓紧。嗯， 您上车吗？这车来了， 不上车打车了。我告诉你说，我有钱， 您别在 这，一块钱这免费的，不坐了。 哎呦哎呦，什么就拽我们这儿来了？ 定力板儿，定力板 儿。哎呦， 钱看你拿走。 当杂志扔了， 打车啊，师傅， 您去哪儿啊？ 花鸟鱼虫市场。 啊？这还有10米， 我给钱，你给我拉进去。 没有，这不人家逛花鸟鱼虫市场， 这不让停车，没看着吗？这不让停车。 什么就不让停车？我这岁数了，我是个病人， 也不让停车。 我告诉你说，我要死， 你死也不能死这儿。 我就死这儿。 这儿不让停车。 哎，大爷， 我就死这儿。 这儿不让停车。 我死这儿行不行？ 这儿不让停车。 哎，他死不死这儿啊？您慢慢劝，车是我的，您别跟他嚷嚷。大爷，您下车， 我给你车去。 哎，票太大，我您找您80啊。 拿拿拿， 走走。这不让停车。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这不让停车。 走走，这就走了，这就走了。 哪儿那么些废话？我告诉你说，你别气我，气我真死这儿。 哎呦，那您保重。 这你也害怕了？我在车的时候你怎么不这样？ 他就为轰我啊，大爷，您快买鱼去吧。 我打年轻时候喜欢这锦鲤，一直我也买不起。 卖鸟，卖鸟。 鸟我不要，我就买锦鲤。 活王八， 五毛一位啊。 喂王八，五毛一位。 我就会听说这花鸟鱼虫市场里五毛一位喂王八的。哎，老板， 哦， 这锦鲤怎么卖 啊？这是这样的啊，您看这有一斤的，这有二斤的，这有三斤的，哎， 最大的， 最大的七斤的，这图还好，您看这个黑、白、红，三色都有。 好，好，好，我还得要缸，连缸带鲤，都得带齐了。 氧气呢？ 氧气打足了。 哦，连梦头要不要啊？ 什么洗浴啊？ 不要缸了。 测小时呢？测小时？ 谁要浴缸了？我要鱼缸，我要浴缸。 也有也有。 不是你专业啊？鱼缸跟浴缸一块卖， 是缸就卖。 多少钱？多少？多少钱？多少钱？ 你这是 说价问 题 话 之宝啊？这是 有 名儿？ 确定多少钱？什么？ 有爱车？ 哪条鱼叫毛毛啊？哪条鱼叫毛毛？你跟我走 去。毛毛鱼， 这条鱼啊。29000。 我跟你说，你得看它的年轮呢。 年轮？ 这个鱼这得有50多岁了吧？ 鲤鱼精啊！ 啊，可能15岁，看反了。 15岁，行，跟我快差不多，快死了。我就要这15岁的。 29000， 你就要它了。 哦哦，好的， 给你送家去啊。 好好好， 给钱。来，我这有钱。 哇，带现金啊？ 那怎么不要啊？ 要啊， 那不完了吗？ 哎呦， 哎，行，我在家等着。哎呀。我干脆上4S店，我买个车。哎呀， 先生你好。 哎，你好， 先生，请问看什么车型？ 最贵车型。 最贵车型 啊？ 那应该是我们这种首付。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拖拉机 不是首付，怎么那字你不认识啊？ 有点口音，不好意思。不是大爷，是给儿子买吗？ 你管我给谁买，我给自己买行不行？ 你也给自己儿子买吗？ 你怎么老说我儿子？我给自己买，没儿子。 没儿子呀您？ 有儿子，不是给儿子买的。 那我建议您用这个老爷车。 我当也是当爷爷，怎么当老爷？ 不是，这老爷车复古款的也很贵的。 我就不要这岁数大的。 哦， 我要这年轻的。 那您就买 S 级的吧。 什么级都行。 S 级是咱们这儿的跑车类型。 跑车？我跑得动吗？我出厂 的。哦，您不愿意要这跑车的？您不是说要最时髦年轻？ 我谁多的说这话，我要这最贵的，我要这舒服的。 最贵的呀？那就这个吧。您看呢？ 这个， 这个车呀。 啊，这车多少钱？ 这个车200万。 200万？ 嗯， 200万确实不便宜。我买了。 这车特别舒服，因为呢它是 SUV。 买了。 它那个还怎么好呢？我给你讲讲啊。 买了，爱怎么好怎么好。我买给钱，哪儿交钱？赶紧给我名下，我还得故意开车呢，回头。 您儿子不能给您开吗？ 你别老提我儿子的事行吗？哎呦，中午得吃顿好的了。哎，这饭馆不错。 嚯，来了您。 来， 您吃。 菜单拿过来。 您看， 净让我 一荤两素。 我不吃那套餐，单点。 啊， 净让我忌口了。这些病什么都不让我吃，现在这病，嘿，想吃什么吃什么，扣肉。 哎， 我管他血脂呢。来，那个大肠，我管他尿酸呢。行，那个炒饭多搁鸡蛋。 好，哎， 我多给你钱。 哎， 来， 送您的蛋花汤。 什么？ 送您的？ 不要，单点，我不爱喝这汤。但那个三鲜汤。 好， 来瓶啤酒。 好， 哎。 你若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你要嫁给我。 但凡国家允许，我一定再娶一个。 老爷子 啊， 花钱点首歌吗？ 点歌，好点。 老爷子给你想点个哪首歌？ 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哦，好嘞，我真的再想活个500年。 你不会唱就都换了人，换人。这歌我虽然。我刚说我不会唱，但是我听得明白，就没这么句词儿。 您钱眼花了，要不换首歌？ 换首歌啊，换一个啊，换一个，从头再来。 我真的在想从头再来。 去， 您都花钱了，要不换一首？ 不是，我能说我花钱了，你们换个人吧，换个好汉歌。 说走咱就走， 我走，结账吧，我走。 279。 279 啊？ 怎么这么贵啊？ 歌钱，您点了六首歌， 他们都不会唱也要我钱。行。我不在乎钱，给 可以退钱，您刚才没退啊？ 我给完了，告诉我可以退钱了，甭找了，走了。 给转您一块，转您一块， 不要了。 三个月后， 哎呦，这房子也赔的差不多了，再糟践也糟践完了。3个月92天，哎，今儿93天了，我怎么没有死的感觉呢？哎，我不是要死了吗？93多一天应该也衰败下来了。不行，我得上医院看看。上医院挂号，没有医保卡，自费。挂号。 您咳嗽一声。 挂号还咳嗽？哎，什么规矩？医院挂号咳嗽一下。 您是检查身体， 你甭管， 中气十足。 我复查。 哎， 复查。 复查啊？啊，好，产科。 哟，您来了。 怎么这么客气？我来了。 您来了。 我知道我来了。 您不是。 死了，昨儿个死的。您是昨儿死的？ 应该说，我应该是昨儿死的。 那今儿应该烧了？ 没那么快，警察局来。 啊、哦，明儿不让埋。 别废话，哪儿这么些废话？我是说，我应该昨儿死这儿，您给我断的，我没死了。 啊，你有更不舒服的感觉吗？ 就是因为没有，我觉得我应该最起码这会儿应该落了炕了。 我瞅您胖了， 肿了， 不是 快死了是吧？ 不是， 但是 您毛也没枪啊。 我点牲口是怎么着？我倒是最近吃的好呢。 实际护士别瞎说啊！ 什么鱼肉啊，尽情的补那蛋白，我那鸡蛋玩命吃。 行了，老爷坐，我先给您听一下啊。 给我听听。 咳嗽。 不是大夫，咳嗽第二回了。 是吧？ 哎，对，我最近也没咳嗽。 这照个片去吧。 哦，还照片啊？ 光听就听不出来了。 那你让我咳嗽干嘛使？ 那流程嘛。 挂号是我咳嗽一遍了。 哎，老先生 啊， 我看您这个片子之后，是您的吧？ 是，可不我照的吗？ 您的病情不但没有恶化， 怎么样？ 反而还放慢了恶化的速度。 什么？放慢了？ 您这最近这三个月都干嘛了？ 您看这病灶，上回来时候3公分，现在1公分。 我最近就是仨事儿：吃喝玩，我还买了个车，雇了个司机。对呀、啊，吃的好的，我养锦鲤、养鸟、养花，我天天出去溜达去，我外边逛公园，我爬山， 享受人生是不是？ 哎，最后 我早就跟您说要生如瞎话嘛。 是我最近是瞎话，房我也卖了，卖这点钱。我造也差不多了，我就说92天死，我算计着花的，坟地我也买了，连那个什么殡葬，我把我后事都料理完了。 可是呢，我现在必须得告诉您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照这样，您还能活7年。 说你什么好消息？哎，再活7年，哎，这鲤鱼这回走我头喽了。 哦，这也毛毛。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只不过呢发生在国外。15年前，一名69岁的老人得知自己啊罹患肺癌晚期，只剩3个月的生命，他开始挥霍自己的积蓄，买车、买模型、买锦鲤。哎，不料转眼15年过去了，钱都花完了，这人还活得挺好。医生表示，老爷子的病情恶化速度放慢，可能治得好。哎，老爷子一听，咯儿老一声，活了。 大夫啊，也不一定每回都是对的。不要轻易放弃，千万别放纵自己。那买完了，你感觉就是剁手，让你买。 那您是不是病情好点了吧？ 哎呦，我这现在别的病又来了。 财迷。 你不财迷，你把我锦鲤买走，毛毛归你。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明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

给大家直接再送一箱， 没错， 一模一样的变成十二瓶， 十二瓶。 第二重礼，法国这个美拉图酒庄庄主亲自赠送给大家两大瓶珍藏一型的1.5升的，而且今天第三重礼，十二瓶标准瓶型开放一瓶，免费试喝， 免费试喝， 喝的喜欢的留下，不喜欢全额退款，一分不收，三重惊喜给大家，只限此时此刻的直播时段。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鲔鱼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唯一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到2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抢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穿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好光子女 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晚来忙 有你有我 在 有 他接发 的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被逼婚了啊！ 你 不是不是？ 不，我们可以理解，别假装不是。 咱们胡同里面那小莫， 谁？ 小莫。 小莫， 香油， 好、 劲儿营养中给起外号，以前一叫小莫他就会没加香油。 那怎么叫我给人起外号呢？ 那人家还得前面喊小莫， 他后边香油。可欠了，欠了病。 二位这个普通话学习的倒是很不到位啊。 不，我们是有生活，因为过去都那么喊。 你小时候就这么害人家，搞人家爸妈妈使劲到处解释，我们家不出香油，不是河北那儿的，真正老北京，真正老北京， 不是 河北那儿的。 老北京也有香油，这跟是不是河北的没关系。 还非得那么强调真正老北京？您先撇开西子说干的，小莫怎么了？ 小莫现在不是家里催着赶紧结婚吗？因为确实一直没有碰到他心爱的那个人，那个心动的男生出现。 哎，我就不信了，这么多年就没碰上过心动的吗？也可能 了， 也许他心动，人家不动。 是， 对呀、啊，你这周华健 啊， 刘德华 啊，就喜欢这个 啊，后来又喜欢这个什么，这个小鲜肉， 也曾经喜欢过小柱，小柱的心动的呀是乱七八糟。 那后来怎么没成呢？ 给冻上了。 哦，你冻，人家又没冻了。 俩人的节奏不对，形容什么？他们俩忽远忽近，忽远忽近，就还有什么比喻呢？就比如说 若即若离。 老头老太太岁数大了，着急抱重孙子，所以呢， 孙子 要把这个日程，所有的日程都要提前，对不对？还憋着四世同堂呢。 老是跟小柱父母说，还是你们 年们着急，年们当时有小柱的时候那多年轻啊，这俩人 那不废话吗， 我们有小柱， 我咋知道的时候有小柱多年轻啊， 那还不允许，不允许你俩，你俩 偷偷生的 我们说这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你们创造条件，创造小柱， 创造条件我懂，创造小柱啊，我也明白了。 那是啊，有孩子那不都是夫妻双方爱情的结晶吗？ 哦， 是不是？ 嗯， 你结晶吗？ 我不结晶。 好呀，现在你看咱们这孩子都差不多大，可是我们都这么大， 那证明他们当年也不晚啊。 晚呀。 不是差不多大吗，孩子？ 我们就这么年纪了。 哦， 老太说什么呢？ 就是说 嘴里都嚼上牙了。 小莫他爸他妈比你爸你妈大一轮，但孩子差不多一边大。 这我就当时说，这应该是像小莫父母一样， 您爱跟谁聊跟谁聊去吧，您那嘴里都快磨出香油来了。 哎，反正呢，小莫就喜欢什么性格的人呢？暖男，特别知道疼人、关心人的。 那王大磊， 嘿， 现在小莫有条件了。 有条件，以前没条件。 以前有条件，条件现在更高了。 岁数应该越大，条件越低呀、啊。 怎么讲哈？ 嗯， 就是找老公呢，一定要看他的父母，因为呢，他父母的相处模式有可能影响孩子。 得了， 就 成为了他的，看人家家境，对不对？ 啊，不不不不不， 看人家有房有车， 不在乎那个咱们。 那在乎什么呀？ 在乎的父母相处模式。 对，你是飞行模式的父母啊，还是震动模式的父母啊，还是无声式的父母啊，调整这模式。 这我没懂，这父母模式怎么相处 啊？你想啊、 这个、 结婚的时候、嗯、儿媳妇儿得跟公公婆婆住吧？ 嗯， 也不见得呀， 现在很多人也自立门户。 对， 这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小莫的父母年纪比较大、嗯、结的婚， 嗯， 就是因为众里寻他千百度，时间都耽误在寻他千百度上了。 哦， 等灯火阑珊处呢。 后来到三十好几，快四十了，蓦然回首了。 哦， 正站着呢。 所以呢，他们俩这个相处之道，你想，这个比较成熟，对吧？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对生命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是 相对成熟，相敬如宾。所以呢，小莫对父母亲的这个相爱模式非常认可，他也希望以后呢，就是对方家庭的父母相处模式别跟小柱他们家似的。大吵大闹不能说不断，但小吵小闹是不停啊。 反正一周咱们也得有那么六七回。 对，叮咣叮咣叮咣叮咣，小猪乐。 你们家民乐团是怎么着？ 小猪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别说还挺健康。 那当然了，好，这身子骨摔得出来的。 可不，而且性格呢非常乐观。 对，家里天天开仗。 炮火中成长的孩子，什么没见过？ 我们家我爸我妈吵架呀，只当是这个送戏进家。什么？ 我以为下乡呢。 反正这种家庭生活我不太适应，所以呢我还是要关注一下对方的父母，他们相处的模式就是待妻之道。而且吧，这我学他，而且吧，以前我相亲无数次，恋爱无数次。 那看来其实他挺着急的，只是没遇到合适， 都是没成功。 嗯，都是因为对方父母不好。 嗯，我希望这次呢闪一个。 闪一个吧。 是闪付一个，闪存一个？ 闪婚是没问题的，只要他父母的性格非常开朗， 对，岁数够大， 嗯，看我公公婆婆如果相处和谐融洽，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我推论我老公就是暖男。最后咱们得出结论， 这样人不存在吧？ 王大磊。 哎呦嗨，说的王大磊啊，我听说完蛋完蛋嘞。 不是，我说你们俩对女方家庭的情况要不要更多的了解？ 我觉得基本要求是得有的吧，他哪儿人我得知道吧，回头结完婚不能我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甚至父母的这个脾气秉性，那些你觉得 你关心吗？ 不是特关心。 没关系哈、啊、 就跟他一块儿，我又不跟他爸他妈一块儿住。 丈母娘脾气特大，老丈人脾气特大， 到什么程度？ 你来了以后摔罐子。 死人了家里 是。摔的是盆儿，你懂不懂民俗啊？ 不是，那我一进门干嘛摔罐子？ 实在是没有响气，能弄出个动静欢迎您来了。套上都放完了，怎么办呀？摔盆、摔锅、摔碗。 不是，就你进门的时候，人家俩人正吵架呢。这准姑爷来，你就给人做这个，这叫什么呀？ 那我就不做了，啪！ 你不做什么了？ 把这我也给拆了。 你敢动我香油？你敢动我香油？ 咱们扭头就走不就完了吗？ 你不能走。 姑爷来了。 哎呦， 鬼来了， 来来来， 他擦着脸还有扁豆呢， 真有一脸。 没事没事没事，好擦， 好擦，好擦也不行。 衣裳脏的话，让他妈给你洗。啊，让孩子招待招待招。 啊，他妈。 你倒是拿糖吃啊！ 你看你丈母娘那儿好，夸夸夸，自己吃糖。 给姑爷吃，咱们自己吃吧。 我觉得给老 婆子， 我觉得应该给老两口送养老院就完了，还管治病呢、 哎。脾气暴点不是病。 不，刚才智商那是病。 怎么呢？ 让吃糖自己吃， 大块的给自己拿了。 对，主要是怕糟践了， 但非当着我面就嘎叽嘎叽的吧。 回回坐坐坐坐，怎么样啊，工作？ 工作怎么样？ 啊，在电视上怎么老没看着你了？ 啊，对，最近没机会上。 怎么不着急上节目呀？得有事业呀，事业先得有。 哦， 这姑娘过去以后不受苦，我们姑娘从小娇生惯养的，可不能嫁过去以后就受气啊。 也不受谁气了，我觉得在他们家也不见得就没受过气。 就我就这么一眼，我主要想跟你讲的就是说这账。 你听了吗？小花这多好，是一眼不要你钱，你懂吗？ 啊，就是你也别真当回事儿，主要就是说这皮大点儿，这些你是不是只要爱这姑娘，其实这无所谓吧？ 真的无所谓，您说点这话也。 难听点，难听点， 哎， 你就自当过生日了。 谁过生日听难听话呀？ 过生日不都听好听的吗？ 对，王大磊，今天你生日，哎，你啊，你就这样， 让我这生日过不过不吃紧。 他就是什么，就是有时候诚心，有些人他就是诚心，说一些那个扎心的话，激励你。 而且有人呢是事儿，他其实办得挺好，他就是话有时候怎么 说的不受听， 怎么 选、啊、对对对， 最不好的方式，最难听的话说， 少上家去不就完了吗？ 大理感情观还正呢。 对呀、啊，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 对呀、 啊，跟父母有多大关系啊？ 也有点关系。他婚礼上也这样就不行了，那婚礼在我生日那么过可不成。先相父母，相中了不跟他父母一块过日子。 一个人有一人的活法，你们不同意吗？ 我同意，就这句话是对的。 结婚。人家有的说不光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嗯、 这话没错吧？ 没错。 那你这样看不看对方的家庭的情况呢？ 你是让我看还是不让我看？ 可是你三观是挺正的，你别忘了， 该看就看，不该看的别看。 真好，极其巧妙的回答。 自当是过生日了。 对对对，王大磊啊，拿看人家家呀当过生日。 娱乐七十二变，谢谢谢谢。老人害怕孤独，不舍房客离开，报了警，说他们偷东西。咱们赶赴现场看看。 哎，你们就踏实住着啊。这个咱这房钱呢，仨月一结，仨月一结、 哦， 好不好？ 行大爷， 你们是押一付三 啊啊！ 哎，这个我这房啊 啊， 你看看。环境多好啊、 嗯、 这是因为儿子现在移民海外 哦，是 哎呦，这房就空出来了、哎、 行， 要说我儿子特别孝顺、嗯、那会儿老陪着我聊天， 大爷 经常看 是 我那个三点半有个事儿，我那什么先出去了 哦， 哎， 他三点半有个事儿、 啊、 我跟你说小伙子， 哎， 你就踏实住着、哎、啊， 大爷 这个缺什么跟大爷说、 哎、 大爷我是老住户了， 我三点的事 儿，哎，三点的你过了没事，我耽误反正已经耽误了。 哎呀， 你听我说啊，哎，走啊。 哎，这大爷啊太能聊了。 不是，这我估计啊，这是他儿子啊、 哦、 走的早。 想看一下你呗。啊， 什么认我干嘛呀？ 我太特别跟你聊。 老人嘛，惦记着房钱呀、啊、不放心呐、啊、这都得多聊聊，多磨叽磨叽，咱这也都得理解，是不是？ 嗯，是理解，就是有点耽误时间。 这哪是有点耽误时间，你三点半的事儿，我三点的事儿，你先走了，你看， 嗯，走，那能晚上见啊， 晚上见，还去回去啊，啊，得回去，对，租人房嘛，我现在住这儿，我都快成病了，我跟你说吧，见着大爷我都有点想躲， 嗯，不至于的 啊， 真不至于的， 是吗？ 你现在在外面一个人漂泊着，也没什么人，没女朋友，嗯，我瞅连找你人都不多，你现在事业又不是特成功，感觉好像 我这点人生的这个挫折感全都由你而生， 心情也怪郁闷的。你愿意跟老大爷聊聊聊聊？ 我看你也不怎么痛快。我告诉你，我这人最大特点就是有点方人。 你别跟我说话， 你这人就是气人有笑人无。咱们一块住这儿是不是？这邻里之间得团结。我虽然是低谷期，我看你也不是高峰，是不是？回来以后多跟大爷，要不多聊两句，带点水果，是不是算孝敬老人？对不对？你看我这手里边从来没空过，拿俩苹果。 拿俩苹果好意思给人吃吗？ 心意。 还不拿一兜子苹果？ 心意。 走，我三点半过了啊，现在。 你看他比 我。要不我事业不成功呢，都耽误你这儿了。哎，累死我了。 这下班了，我跟你说，就是。 怎么样？今天是不是那生意谈的？我看你脸色儿应该没谈好吧？ 你还用看脸色吗？啊，三，得开门去吧。 你开吧。 你想孩子就我开，你先看看。哎，谢谢。 来来了， 来来来来来。哟， 大爷， 哎、 大爷。 这么晚才回来啊？ 嘿， 辛苦啊！ 您这么早就过来了？ 不是这么早，下午的话呀，我没说完。 嗯， 我这是在盯着把上午那茬儿。 您还记着呢？ 这个你们呀，要是住着有什么不适应，就跟我说。 我们 这个周边的街坊呢，我都熟。 是是， 放心， 我们也熟了。 这个防水电呢，你们就自理。这个有什么问题呢，跟我提，我都能帮你们解决。解决不了呢，找居委会。 我们 咱们这片治安还是很良好。 我们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对对对。 那我要咨询咨询了，你们俩人什么关系啊？ 嗯 啊，是。 我们就是 同 租啊， 同租。 哦，没关系没关系，现在开放了啊。 不是、 我的思想也开放。这你们什么关系？我只是的你闲聊天扫听扫听。 您误会。 你们就是那搞的一块儿的，我也不管。 没 反正你们给我房间了，对不对？警察又不查你 们。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我是提醒你，知道吧？ 我们要不来到您这儿，我都不认识他。 那算我是红娘是吧？哦， 您看， 行，没关系。你要对他有意思呢， 没有， 听我的小伙子，你就放手去。 别，大爷， 放手去，我要走。 哎呀，你就追他啊！你别走啊！ 我 刚来，刚来，好好住、啊。 是要好好住。 这个我还没给你们讲完，这屋里的设备呢。 哎呀， 啊，你看这个是灯管。 这大爷，这没完了。 这是开关， 你想个辙吧。 这个卫生间就在这儿，你水龙头、 哎、 那是煤气， 他 记着关。 我知道，大爷，他呀，这不是上班了吗？下来以后，他也有点老病， 关心他。老病都知道，绝不是刚认识。 老病他就是 老病，你怎么 好静？您知道 好静好 啊， 你好动是吧？我就是倒是合适， 哎、 这叫性格上的互补。 大爷，我真的老病犯了。 你看，大爷，这就马上就是前兆。 话都说不清楚了， 啊、他老病在嘴里，我知道。那这不是大事。 那大爷，我 碍着你们俩 先睡觉了。你们二位好好聊啊，好好聊。 哎。 这个就是不好意思， 哎呀， 你得放开大胆去做。当初我就这么鼓励我儿子的，你知道吧？你小伙子，我看你还挺像我儿子的。 我不像你，是您看错了。 性格这种性格， 我没什么性格， 努力好好的。 我比他晚上， 这都两点半了， 是 睡觉去。 哎，好，得我睡不睡？我再过两小时我又起来了。 哎， 啊。 聊得挺开心啊，你们俩 谁开心啊？我看你挺开心的啊！ 我看你今天最开心的， 你怎么这么没良？ 最美的笑容， 把这门啪一关，给我剩这大爷，你不知道这大爷话痨啊？ 大爷有儿子，你又是个男的， 这都挨着吗？这个 现在你漂泊在外，大爷没不能叫没二大，儿子也漂泊在外，你们 那让大爷也漂泊在外得了，干嘛非得大爷非得跟我在这漂泊在外啊？ 哎，有句话嘛， 不想听。 没有，我看你跟大爷有缘。 我跟大爷，我缘分我估计也尽了。我跟你说啊， 尽了吧？ 我 尽了吧？缘分尽了，这就说明什么呢？ 哪个尽了？我说我是穷尽了。我跟你说，我这儿住时间不长，我认可多交点房钱，我呀、啊、得了，我就算住到这儿了。 什么 啊？ 你就算住在这儿了？ 我就算住到这儿了。 什么意思？ 我就算住到这儿到头了。 哦。 刚明白过来啊，我看你能时间住得长。 这么说你也要搬？ 什么叫我也要搬呀？那意思你要搬？ 哎呀，下午本来想跟你说。 你别来这套，你都赶我前面啊，全在我前面。 不是，下午我就想跟你说，为什么我谈成了一个特别大的买卖？ 没用了，你这买卖要黄，知道吗？你 干嘛干嘛？ 你们让说。 嫉妒羡慕恨。 你困不困？你现在说，我先找大爷。大爷，大爷。 大爷，什么事？ 我跟您说， 出什么问题了？ 对，哎，我出点问题。 你出问，赶紧，出问题，报警， 不用， 这120。 您先揉揉眼睛，我先跟您说啊，这大晚上不想打扰您，您也聊了半天了， 你不打扰我，你这也打扰 我。但我实在是寸不住了，我得跟您说这事儿， 闹肚子了， 我呀， 寸不住了。 纸，哎呦，不对，忘告诉你，卫生纸在哪儿？没来及， 不要纸， 不要纸啊， 不要纸， 不要纸可不行。 我跟您说， 要是吧，大爷， 不要 纸屑的药，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也不要药。 您先镇定一下。 那叫什么？ 我呀， 药水。 我住的呀， 要死。 现在呀， 哎，有谁啊？哦，不是的。 我跟你说， 要死了！ 不， 大爷，那我先走了。 大爷，我 上哪去？ 大爷，他不 行李我都已经收拾好了。那个，这钱呢？我到时候回头给您结一下。 站住！哎，站住！你站住！ 干嘛？ 你拿我当旅馆了？ 嗯？ 什么？今儿给完钱，明儿就走？ 今儿你能那样能 什么都给我结一下，拿着行李？ 对，你不能走。大爷说的对，大爷不能让走。 我那 是吧？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找了一个。我最近 男的 不是 找了一男的，你不要他，你跟住着没？我跟大爷可以把他轰走。 对， 没只要你住着， 大爷别护我。 大爷， 我 说对了，我找了一个男朋友，我要跟他走了。 站住！ 祝福吗？祝福！ 大爷别祝福他这不行。我跟你说啊，他是早有预谋的，我先说好了的。那个 你多 的 说这话了， 你先那个什么，大爷现在祝福我，你让大爷把话说完。祝福我什么？ 祝福你这个。早生贵子。 好， 大爷不能这样。 大爷，我走了。 站住！ 完了，我也得结婚，我也得结婚。 你也得， 我也得结婚。 哎呦， 我现在结婚。 小伙子还是不放心你。哎呦，那你们俩记着聊啊，我走了。 哎，你看，搅和吧。 谁？ 我本来就快走了，远走高飞了。 你非得抢我这步？哎，这样，嗯 啊，哪样啊？开门。 哎，大爷。 大爷，那个两个月房租押金什么的都不要了，我就是结婚，我着急。 你别不要， 大爷， 那你更缺钱了。 三个月都不要了， 祝福就行。 大爷，我再给您一个月。 哎呦，不行， 大爷， 这 算点心意， 这多不合适。 算点心意， 你说大爷，我算坑人了。 大爷，我那花窗帘归您了。 大爷，我这啊金戒指， 哎呦， 我就算您今儿我亲爸爸行吗？ 那是假的。 您是我亲，谁是假？ 就这点不行。 您是我亲爸爸 干的。 哎呦，要了亲命了！ 搅和吧， 搅和谁搅和呀？ 我跟你说，搅和什么金戒指？你趁吗？ 趁！你又来了！我跟你说，这回咱俩就得联合一块儿，咱就得一块儿走。你别那…… 行，咱就说咱俩结婚，我豁出去了。 来，这开门吧。哎，我是大爷， 谁是大爷？ 大，我这 喊谁呢？ 哎， 大，哎， 我们是警察 叔叔， 辈儿不对， 不是警察叔 叔，行，叫同志就可以。 哦，警察同志，怎么了？ 您这。我们 你犯事儿了？ 谁犯事儿？ 金戒指。 你犯事儿了？ 好， 金戒指。 交代金戒指还有什么？我记录。金戒指，写上 名。你犯事儿？花窗帘， 写上。好，不用我们问，自己都交代了，是吧？好， 一个月房钱。 啊，一个月房钱，写上。 你说俩月的， 俩月的，还有俩仨月的 押金， 还有押金都写上。好。那个有人告你们偷东西啊！既然你们已经交代了这些事实，跟我们走一趟吧。 谁？ 你怎么偷大爷的？ 你怎么偷大爷的？哎，你这玩意儿， 他俩都带走。 你干爹呀、 啊？哎，大爷。 刚才我们的演绎呢，来自《新安晚报》的一个新闻。不久之前，民警接到一名七旬老太太报警，赶赴现场。但真相令民警同志哭笑不得。原来啊，是老太太和租房的小伙子相处不错，小伙子的工作有了变动要离开，而老太太怕一个人住太孤单寂寞，不愿意让小伙子搬走，于是呢就报警谎称房客小伙子是一个小偷。 结果在派出所，老太太的儿子跟儿媳妇都赶到了现场。老太太的儿子介绍啊，他因为忙于生意，平时对老人疏于照顾，这事儿呢让他也觉得不好意思的，以后会多陪陪老人。此事得到解决之后，小李骑着电动三轮车和民警一同离开了。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